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 嗨，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今时间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跟我一起在线互动。这时间在听又来报道圈道的，绝对都是真爱。 小心那条感情线和世界像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永远。 走在混乱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她出现。 She's the one，那是种生命直觉。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她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 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感情线两手相连，微笑的弧线。 手心那条感情线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你。 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她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 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再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 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 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幸福的笑脸。 哦，我在心里放着烟，唱寂寞的歌。 She's the one， 我终于找到了有真爱属于我。 真爱属于我， 就是她， 真爱 就 是 她。 She's the one， 那是种生命直觉。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 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 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She's the one， 有 一种触电感觉。 She's the one， 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 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I know she's the one。 每个人听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可能会有不同的心事。有些事情呢，非要问出来的话，不见得是好结果。不问呢，可能压在心里面压一辈子；问出来呢，这石头就压在心上。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选择，我想我

亮到天明。相思无忧，哦，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我一向自己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忧，哦，相思无忧，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想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忧，相思无忧，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哦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一般人呢都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是我呢就是钱不知所去，一贫如洗。你是这样吗？ 曾说雨下的时候别低下头，要等候奇迹降落。我不懂曾想一起拥抱的彩虹，为什么只剩下我。原来呀，爱其实不会留下什么，只留下残缺的梦。能不能再把你的爱借点给我，好让我继续漂流。我的倔强疯狂不放，逞强流浪，是否只剩一人在寂寞战场。你的模样说谎，眼光装傻躲藏，我逃亡。

冲动，是你害怕孤单而拼命补充。嘿，回想远近的内容，有时想过，有时有种，不过是一时脆弱。 撞撞的走过来之后呢，才发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其实都算数，希望我们后面的路都可以越走越顺。 就是你冰冷

在周末补觉呢，比工作日多睡将近两个小时，平均身高体重指数呢是 22.8， 没有补觉的平均身高体重呢是 23.1，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高体重指数 BMI 跟周末补不补觉还存在着关联，周末补觉的话可能还可以减肥呢，这周就补起来吧。 北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吹落，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叶子失去消息，风才感觉寂寞，整个冬天 网上有个网友呢，用一个饮水机、塑料桶，还有两块木板、两根弦，还有一些小零件，做了一把高端大气上档次、世界独一无二的低音吉他。但是我觉得一个桶都要压20块钱呢，割烂了就退不了了。生活当中，你有没有 DIY 过什么东西呢？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 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 全世界最好的工作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吧，这应该是人生当中最完美的，能够从工作当中得到幸福、满足、快乐，应该就是最好的工作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 憔悴，漂流海面，细细听见海风会说再见，吹醒迷魂的脸，陪你在船上看星星的脸，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让我迷失方向，我不停地追

尽情地一丝不挂，

吻上你飞纵，如共舞于天空，我依回到全然的眼神，云渐有方向，如仿佛月浓起舞。梦变真，未看真，涌起了百样疑问，但千中百点共你相恋的决心，用最真换最真，患难时间靠同行，在天边海角亦要一起与浪共舞。才令这生多好，你擦亮我彷徨的眼神，怀里抱紧我，和交低醉人一吻。梦变真，未看真，涌起了百样疑问，但始终不变共相恋的决心，用最真换最真，患难时间靠共行，在天边海角亦要一起与浪共舞。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骤雨轻歌，仿佛逼我今天不要等，无奈心里决意等那梦里人。雨里一双身影，自远慢慢而近，然后望见你散去紧抱着那人。 热炽拥吻，心中悲痛匆匆转过身，凌乱风雨带走当天足印。我恨你，永远恨你，破灭了与你终身相恋的希冀。你话过永远属于我，却别去留下我，冷雨里呼喊着多么爱你。破碎的一颗心，夜的暗灯，呆立夜雨里，似一个落魄人。骤雨轻歌，仿佛逼我今天不要等。无奈心里决意等那梦里人。雨里一双身影，似雨慢慢而近。我望见你山里紧抱着那人，热炽拥吻，心中悲痛匆匆转过身，凌乱风雨带走当天足印。我恨你，永远恨你，终身相恋的希冀。你话过永远永远属于我，却别去留下我，冷雨里呼喊着多么爱你。 有勇气再见你，害怕再次爱上你，现已不尽是妒忌。不想那美梦默然没有限期，不想对盼望太多预备，没法永远爱你，却永远最美，就算生活是乏味。即使那往日路途没有传奇，即使我已渐学会演戏，还是偶尔想你，似定了日期，脑海流连重踏故地，还是偶尔希冀你未有别离，长夜里再次在街角又等你。寂寞岁月像仍属于你，你那浅笑像无限依你，如往昔温暖地，如昨天深切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没有勇气再见你，害怕再次爱上你，现已不尽是妒忌。不想那美梦蔓延没有限期，不想对盼望太多预备，没法永远爱你，却永远最美，就算生活是乏味。即使那往日路途没有传奇，即使我已渐学会演戏，还是偶尔想你，似定了日期，脑海流连重踏故地，还是偶尔希冀你未有别离，长夜里再次在街角游荡你。寂寞岁月像仍属于你，你那浅笑像无限依你，如往昔温暖地，如昨天深切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寂寞岁月像仍属于你，你那浅笑像无限依你，如往昔温暖地，如昨天深切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如往昔温暖地，如昨天深切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 只有曾天真给过